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闹钟对于懒虫是没有用的，它只能叫醒手指，但却没有办法叫醒我们的大脑。音乐早餐，让音乐焕发神采。 Let's go。没有大鱼大肉，没有商机666。最近一个小男孩吃饭的视频突然间火了，看着他大口大口享受着热气腾腾的饭菜，网友就感叹说，好吃的菜不一定要大鱼大肉啊，不管吃的是什么，总会想起家的味道。看他吃各种素菜或者是鸡蛋或者是鱼丸什么的，都吃得很香，而且就一个菜，你就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过得太奢侈了一点。 是。